下一个年代。 Please please I don't wanna play with another I'm pretty and too much in love 我可以阴天晴天每天都是星期天你可以快活没有极限 走过梦的海洋，让世界

住，像手腕撑伞发的香水味，相爱不是手段，啊，我爱你有动作的游戏的冲突，疯狂却都没有舞台的路，你能阻挡我停止这种追逐，从什么上最后回答，红色高跟鞋 方面的资讯，干农活呢似乎是非常正常的事情，好像跟明星搭不上关系，但是在真人秀中明星也体验了一把农村生活。九零后小花旦杨子呢平时就大大咧咧的，干起农活也是毫不扭捏。张柏芝呢由于录节目没法洗澡，必须在夜晚上厕所，这种虐心体验让他失声痛哭。 往背靠背却无言以对，走不到完美，你把爱收回，从来都不曾后退，而期待总被统统粉碎，在无尽黑夜闯进孤独滋味。我不配，就连给你的爱都不配，该怎么说我的爱？

都是你的照片，幸福的感觉索然无味，无心唱歌却又拨动琴弦，所有的事留给明天，感情的善变挖空心事遮掩，谁能用真心说抱歉，我现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，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，我现在爱里面重重的心墙，有一整片蓝天。 在农活小鲜肉们不吃苦，那么中国演员协会有必要组织一次小鲜肉下乡上山，那让他们体验一下何为艰难的生活。但是呢，现在搞着搞着就歪了，变成歌颂农民体力生活，农村体力劳动实在和城市化的浪漫主义离得太远太远。 有时我看起来很冷淡，隐藏的最炙热的目光，因为总是习惯笨拙的将来表达，有时我看起来很遗憾，隐藏了最